落咧， 系系系， 吓我抹同嗰啲辣椒仔嗰啲花咧，咁佢啲就话嗰啲辣椒仔可以煮餸可以食嘅。咁我听亲问阿乐，咁佢啲辣椒仔可以食嘅，咁嗰啲叶就可唔可以食咧？咁样。 哦，呢个其实应该常规度就最好咪摆长，但我听过有啲东南亚嘅朋友去讲过话，啲辣椒叶可以食嘅， 系吓，我都听讲话辣椒叶系可以食嘅， 系 哦， 佢又推介系啊，佢推介话个辣椒仔你可以做餸啊、蒸嘢啊咁样。咁我就心谂，咁嗰啲叶食唔食咧？咁我咪打嚟问下咯。 哦，应该得嘅，我听过系得嘅，系辣椒叶系啊， 应该系得嘅， 系冇错。 咁同埋我想请问，仲有一个咧，嗰啲红嗰啲洋葱头，细细个啲红葱头嗰啲咧， 系 飙咗牙嘅，飙咗牙咁，我种嗰个落花盆度咯。咁佢飙嗰啲又系飙嗰啲叶。啲牙出嚟喎，咁嗰啲系咪呢样嘢食得咧？ 头先阿乐先讲话洋葱好难种嘅， 呢个系冇错。啲红葱头啲葱你可以当葱咁啦，你可以定期剪咗佢系啦，当葱咁收啦，系啊。但系你话再种成个种翻几个红葱头出嚟咧，就秋天先落种会好啲啊。春天有机会夏天去会烂即系过唔到个夏天啦，系因为最主要大雨嘅问题。系啊，吓 咁样，即系佢飙出嚟嗰啲葱咧，当葱咁样食就可以嘅都 系啊，冇问题嘅，系冇问题。其实除咗薯仔之外，其实其他作物发咗芽系冇问题嘅，系以我所知系吓， 好嘛？ 哦，咁 样，多谢你电话， 好， 希望帮到你，许小姐，拜拜。 喂，辣椒应该几时落种咧？ 辣椒其实依家可以落噶啦，即系所有许同埋茄子啦，就系过到夏天嘅茄科植物啦，系啦，冬天嘅就系薯仔、番茄同埋枸杞啦，系啦。 好啦，跟住阿刘小姐啦，刘小姐你好。